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鸭打冷，咱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谢贵奉承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也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那咱们先介绍女性嘉宾，我估计叶鹏不会在意吧。 好像先介绍叶鹏了。 要欢迎青年演员马丁。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马丁啊，很高兴能够做客今晚有戏。 好，那我们的老朋友啊，青年演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这个很久没有跟大伙儿见面了。这个心里头还是很激动的 啊！行，你回去吧。 叶鹏主要是叶鹏主要耿耿于怀呀、啊，因为在我们原来的直播间啊，叶鹏一直是这个特别鼎力相助啊，经常来节目做客。 然后你们就换了，然后就不需要 换新直播间，居然没第一个叫叶鹏来。 他好像是头回来新直播间。 对，我真是第一回。 我们这个大直播间还是真的挺漂亮的。 以后常来啊，以后常来。 好嘞，好嘞， 常回来。做客 啊，请二位来呢。今天咱们下半时段的今晚戏中戏呢，啊，是一段挺精彩的中国式关系啊。陈建斌老师、马伊琍还有胡可等等一些人演，这个很好的演员啊。当时我看的时候还挺来劲的，一集接一集停不住啊。 是吧？ 那咱们下半时段呢，就好好围读一下。那上半时段呢，还是老规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推荐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双世宠妃》。 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64亿。双世宠妃啊，讲述的是一股来自玄灵大陆的神奇引力，改变了东岳国曲阜二小姐。为了大王爷自杀未遂的二小姐曲檀儿，从此就性情大变，时而温柔内敛，时而野蛮豪放。而拥有双重性格的曲檀儿，不得不奉命嫁给八皇子莫连城。但因为她曾经和大王爷莫一怀暧昧不清，所以遭到了八王爷莫连城的怀疑，从此陷入了东岳国的权力斗争当中。目前呢，该剧已经播出了第九集啊，给大家播放这个介绍一下新一集的内容和 剧 情。剧 透一下， 小谭从坠崖之后醒来，刚一些睁眼就发现，青丝帐外坐着莫连城，于是又是一顿辱骂。原来呀，今天的事儿，这莫连城是早有预谋，他的所作所为只为逼出从他手中想要夺得镇魂珠的大王爷。悬崖之下有个温水暖潭，未必真凶啊。莫连城就带着曲小谭一同冒险，是这个不太厚道， 不太厚道。 哎呀，小谭气坏了，起身的时候脚踝上的伤就露出来了。这个时候，莫连城俯下身子，抱着脚，好是一番心疼。和静心交谈的时候，曲小谭突然自责。 刺客乃是莫一怀所派。如果据他知道啊，莫一怀为了夺走八王爷手中的锦盒，不惜把他给伤害了，那曲小台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的。 嗯，这是新一集的剧透啊，大家听听就得了。那我们介绍一下第二，推荐一部这个第二部这个网剧《天使的幸福》啊。嗯《天使的幸福》呢，它好像是这个网台联播，我记得啊。嗯、当时它里面这里面演明道的这个前女友的这个吕嘉荣，前段时间也来我们节目做客了啊。 做客 这个在播放平台现在在芒果 TV 啊，播放量是3589万。经营小旅社的这个小韩呢，是海南岛的小村庄里最美丽的女子。那这刘诗诗演的，低微的家世与教育呢，让她缺乏自信，但她仍然很乐观，期盼能拥有自己的幸福。那忧郁啊，骄傲的杰罗有一个拥有开发集团的母亲，就明道饰演的这男一号了，奉命前来岛上协助母亲进行这个改建的工作，入住了小韩的小旅社。那杰罗在收购土地时候遭遇难题，所幸在小韩的帮助下呢，得以解决。那这对性格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同时身世背景也是天差地远的男女，在工作过程中渐渐的了解彼此，发展出爱情。但是可以想象的，那就是杰罗的母亲反对二人的交往，要小韩离开以换得开发的这个继续推展。为了全岛的利益呢，小韩决定从杰罗的身边消失。杰罗于是深受打击啊，寻回小韩成为他唯一的任务。小韩其实自己呢也没法放下这段感情。那杰罗的寻找有了成效，在重逢前他却遭遇了一场车祸，性命交关之际，小韩回到杰罗的身边，把他从鬼门关前拉回。那杰罗的母亲见证了两人坚定的爱情，不再阻挠，突破重重难关，终成眷属。 哎，最后还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嗯、第三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剧叫做《没头没脑二》，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808万。没头没脑第一季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喜人的成绩，这是本山传媒继乡村爱情系列之后又一重磅打造的力作。从片方公布的一系列预告片当中啊，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是一部城市版的乡村爱情哈、啊。 嗯， 主演宋晓峰由乡村爱情九里这个象牙庄总经理摇身一变成为了没头没脑当中亚洲正能量排忧解难公司的 CEO 啊、 嗯、 依然坚持着他的创业梦想，带着由霍云龙和燕飞饰演的两个难兄难弟在大城市艰难地闯荡着。此外呢，程野、唐娜、张小伟、文松、杨树林、唐建军、 挺熟的啊、 关婷娜、王小宝、曹同瑞等一众大家非常喜欢又熟悉的笑咖在剧中呢都有精彩的演绎、 嗯、 而宋晓峰饰演的月光自称是岳飞的后人，霍云龙饰演的小五和燕飞饰演的小帅也不甘示弱，强行 cosplay 成悟空和紫薇啊。而程野饰演的大力则化身山寨土匪、 嗯、 唐建军和曹同瑞则沿袭了乡村爱情当中的爷孙关系、 嗯、 这个小霸王上墙揭瓦制造绑架，不得不感叹谢飞机真的是本事大了，可以上天了、 嗯、 我叫谢飞机 同样啊，这也是第二季了啊。相比于第一季呢，他这个拍摄场景演员阵容呢可能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 嗯、 也希望大家看一下大家现在很多网友就说丁丁啊、马丁是说的你吧、 啊、丁丁的朋友、 啊、来了来了，我要看我的丁丁 啊， 啊丁丁最美，好吧， 眼神不太好， 你都坐在叶鹏旁边了， 没有喵喵啊都在跟丁丁打招呼啊。 嗯，好，谢谢各位，也谢谢各位关注今晚有戏。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的这个排行榜，推荐的第一部网大是寻龙契约啊。寻龙契约呢是由积极向上娱乐出品，盛林传奇、上海飞翔、飞凌影视啊、泛社影业、映美传媒联合出品啊，是映美传媒独家宣发的魔幻冒险动作大片。影片呢由天下霸唱的短篇小说改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寻龙有关的，还有包括像那个我们刚才是牧野鬼市， 牧野鬼市鬼吹灯、嗯、 啊，好多 IP 都出自于这个那天下霸唱的这个手笔啊， 特别火。 那李亚东这次担任导演，邀请了唐禹哲啊、陈亦如、曾梦雪、许艺、邱晓东、李一鸣等一众演员和比较人气的啊年轻演员主演加盟。那《寻龙契约》讲述了4000年前这个蚩尤和炎黄因为争夺族徽，在逐鹿决战之后，蚩尤族被封印了。4000年之后。蚩尤的黑祭司欲集其王者族徽来解除蚩尤族的封印，渤海湾啊，一艘游船失踪了、 嗯、 那沐雨哲的这个小姨啊萧寒就感应到沐雨哲消失已久的父亲的踪迹了，来到了渤海湾的小渔村。而既然和朋友黄晓东为了寻找这个应龙也来到了小渔村，偶遇自称当地人的渔坤，大家为了不同的目的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还是这个天下霸唱的这一贯风格啊、嗯、 是啊、嗯、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叫做《超 超能恋爱学院，播放平台爱奇艺，单人播放量14万啊。超能恋爱学院当中啊，女主角沈楚冰天生就有一项超能力、说这个陌生男女啊，只要有肢体接触，在他眼里就会出现那个好感的进度条。 其实每一个交通信号灯都有进度条的话，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是啊，凭借他的这项技能，他就开创了一个叫做超能恋爱学院，就帮助客户来解决恋爱难题。他见多了形形色色的情侣啊，沈楚冰呢就开始变得不再相信爱情，将男朋友看作是需要精心攻略的长期饭票啊，将爱情视为可以人为控制的事儿。面对这样强势而孤独的沈楚冰啊，苏有臣饰演的一直暗恋他的学弟土豆丁只好藏起自己的好感，阴差阳错之下这个被沈楚冰给误会了，这他们俩就成为了好闺蜜。而在这个超能恋爱学院当中啊，苏有臣在片中给自己挖了坑、女神即使失恋了也不考虑自己 得、 工作时也要牺牲小我来测试客户目标、在种种啼笑皆非的闹剧收场之后，最终打动人的一定他不是套路，而是真诚。 这个套路大家实在太频繁了、尤其我们现在是网大网剧市场的，这个套路太常见， 是 几乎这个无论投资人呢还是制作团队，就拿到这种套路可能才心里有底，觉得自己创新。 套路王、 套路 演员也多啊，就跟我们这行业似的，原来在我们印象当中说相声就那几位 啊， 这些年就开始雨后春笋了。 是、 都人太多太多了，挤破脑袋全奔里头扎。 下次我们把李云飞和叶鹏一起叫来套路套路他们怎么样， 这两颗小春笋是吧。 好，再来推荐一部网大啊，这个是边境攻略啊，边境攻略呢是在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为10万。那这部集齐了冒险精神的传奇故事，搞笑乌龙的幽默剧情，风景秀丽的异域风光，意想不到的奇葩之旅，正义与邪恶的精彩对决，可以说是诸多看点。当然我没有看过，不知道这些点在与不在啊。由景恒影业出品，积极向上娱乐、彼岸春天影视、睡虎影业联合出品。那这部影片呢将历时近半个月的边境实景拍摄，最后这个后期制作完成之后呢，正式定档上线。那影片主要讲述这个许六一丁小姨参与这个高老大的黑帮赌局，欠下了很多很多赌债，结果他捡到了一张南诏的藏宝地图啊，于是就踏上了这个探宝之旅。但是这么简单吗？肯定不会的。造化弄人，赵春风、山下不渡、香港古董商人杨建飞、温红、南诏地头蛇、白二弟等众多的厉害人物是轮番出现，要不怎么说是边境攻略呢？那巧合、荒谬、无奈，众多的戏剧化碰撞出很多奇趣。那伴随着嘲讽和冷幽默，视角也非常的不同，故事千差万别，剧情的发展线索明暗交织。那究竟谁会是这个边境攻略的最后赢家？大家自己去看一下，便见分晓。 他怎么那么会剪啊？他说剪一张藏宝图，他就能剪张藏宝图。 那剪咱就剪， 我连一块钱我都剪不着。 这是所有电影电视剧的这个就五字真言吧？ 怎么 无巧不成书？ 嗨， 天底下所有的演电影的、说相声的，甭管是干什么的，离开这五个字全饿死了 啊！真的，我觉得编剧也没法混下去了， 没法。 你像咱们男主角一般坠崖，一定会落一山洞里或者水里，怎么 要不然一定有棵树上荡着 挂树上 啊，然后呢要么就发现一本武林秘籍、要么就发现一个守护灵草灵药的这个什么奇形怪状的怪物，然后这怪物不小心啊还挺就舌头手里了，然后还得贡献自己的内丹啊，各种各样的血肉、然后最后呢他修炼一番啊，就不能说学艺18年了，估计这三两天就出师。 正来，你说这是不是套路？ 套路， 我就是个套路， 赤裸裸的套路， 套路啊！ 这种小说我得看过100多本吧？ 你这个套路啊！ 所以你就看了100多本，你还没弄明白他们在骗你？ 就是我居然还能看下去！我是有多么的忠诚、这个真是没法说下去了啊！你要说这个套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网大网剧，包括现在影视剧呢，有些时候真的是没有新意了吗？其实也是因为一种谨慎， 对， 这种谨慎呢也来自于投资人，他觉得这种啊这个风格题材的、这种剧情的、这样阵容的演员的、这样的制作班底的，就可以保证我成本的回收。 其实是有成功案例了嘛，然后他复制这种成功案例，他觉得把风险降到最低，但其实也不是会都是这样的， 也不一定啊， 哎、 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 对， 创新虽然 都这样了呢，就麻烦了。 对，所以说叶鹏、李云飞得赶紧多拿点好段子出来啊。 也期 待，也 新段子， 也 新段子， 也期待马丁能有更多的好作品，更多的新作品和大家见面、 等马丁哪部戏要正式上演的时候啊，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 不说了吗？年底、年底要来打女美艳的蛇蝎打女要来了， 对对对， 漂亮， 我们 会飞檐走壁的那个， 哎，超级网剧《暹罗密码》会跟大家在年底。 好的，期待啊。 那我们一段片花暂时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再带来这个戏中戏，看看马丁和叶鹏怎样的马国良和江一南。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深度的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啊，在这里找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另外 好，我们再感谢一下天津 御 扁 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上半时段我们介绍完了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把足够的时间留给我们今晚戏中戏啊。今天是挺长一段，还是很精彩的，尤其主要矛盾集中在两个人身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中国式关系，很多朋友可能看了，在去年前年还播了好几轮呢。是由这个陈建斌啊，这个马伊琍等等演员，我们还胡可，哎，特别棒。但因为这段戏里没有啊，就不多过多介绍了。陈建斌老师，大家比较这个熟悉了，《乔家大院》啊等等的。这个马伊琍也是一样，包括马伊琍。现在演的比较 我的前半生 现在火得不得了啊。在这里面呢，其实这个马国良，就是这个陈建斌啊所饰演的这个马国良，是事业单位的这个副主任，他管这个审批的。而这个35岁的这个江一南呢，是在海外教育长大一个建筑设计师， 是 啊。结果这两个人世界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却因为一个老年公寓的项目而交织在一起。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就是第一集他们相识啊，认识接触上碰到了这么一出。当时这个马国良这个演员呢，陈建斌老师所饰演的呢，就是一个官员背景，后来是离职了啊，在离职之前这么一段。而江一南呢，他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审批啊，以及各种关系啊，这个人情交往的一些啊， 回国之后后学的。 结果这第一集就受了不少挫。 对， 这个罗世峰呢，这一直啊哈着这个马主任，是一个地产商。但实际上从这个马国良辞职之后呢，他也就不哈着了，脸变得快着呢。然后这里边还有一出租车司机啊，他们一起这个下了飞机之后啊，两个人呢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那咱们就分分角儿。 好， 咱们主要矛盾集中在两个人身上，我建议咱们今天来两番。第一番呢，就把这个江一南和马国良留给这个叶鹏和马丁，你们两个来一下。 好， 王哥，你是来出租车司机啊，还是来这罗总啊？ 我来罗总行吗？ 那好， 我估计他就喜欢罗总， 我 挺喜欢罗总，我也很喜欢这演员田小杰嘛。 田小杰啊，那我们就那我来这个出租车司机啊。 好嘞， 好，这个321开始，从这个在飞机上这个马主任和江一南的对话开始。 好， 准备好了吗？ 好嘞， 来啊，321开始，来，321走。 飞机遇到气流是正常现象，不用紧张，不常出门吧？ 恐惧是人类应对危险的正常反应，智商越高越恐惧，跟出不出门没关系。 嗯，那是不是可以松开我的手了？ 哦，对不起。 很快飞机落地了。 喂，罗总，哎呦喂，我这飞机啊刚落地，你这时间掌握的你太精准了。 江一楠看着他打电话。 我不是说不用接了吗？就咱俩这关系，什么领导不领导的？要我说呀，连见。 手机被江一楠抢走了，关了机再还给他。 机舱门打开之前禁止使用手机，您不知道吗？手机会影响导航的。 飞机已经落地了，我打个电话也就十几秒钟的事儿，你至于吗？ 空弹搜索就是以纳秒为单位的，也就是十亿分之一秒，您这十几秒够我们死上好几回了吧。 你一个女同志胆小惜命我能理解，可是这话说的未免也太难听了吧，大家伙都是出门在外的，什么死不死的吗？ 不想死就注意安全，也不要搭上别人。 所以你就夺别人手机啊？这就是你的高智商？ 提不得意见也听不得劝，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吗？ 姑娘您刚回国吧，我劝你一句啊，有时候做事情的方法比目的更重要，不然你会吃大亏的。 今天可能我的方法会救你一命，不用谢啊。 哎， 飞机落地了，江一楠推着行李着急地向机场外跑去，而后马国良已经乘坐上了出租车，车开了没一会儿就遇到了大堵车，随后一位的哥敲窗户说自己的车没有油了，请帮忙拉客人，没想到这位客人恰恰是江一楠。 这么巧， 缘分啊。 美女，一会儿去哪儿啊？ 下了高速有地方打车就行了。师傅，麻烦您能不能快点，我特别赶时间。 这路况根本快不起来啊，要不然你飞过去啊，要不然找辆警车给您开路。 我给您加钱行吗？ 加多少钱呢？我这一会儿被拍了还得扣分呢，还得罚款。 500够吗？ 得嘞。司机开始飙车。 师傅您这技术可以啊。 可以什么呀，并线都不打转向灯。 哎，你就别管我怎么开了，你不想快点到吗？我给你安全送到就完了呗。 我没让您违章啊。 连摄像头都没有怕什么呀？ 没有摄像头那也不能乱开车，规矩是什么，制定出来是让人遵守的。 你这人呢要求太高了，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考虑过马的感受吗？ 您这个人说话我就听不懂了，我让开快点就是违章，那再开快点不就撞人了吗？ 哎，得您别说了。哎，您那500块钱我不赚了啊，咱就这么开，该什么时候到呢就什么时候到。您以后出门怕堵车呀，我劝您最好开个坦克，那直升飞机也行，你该撵你就撵，是该飞您就飞。 麻烦您停车。 停不了，违章。 够交罚款了吧？ 江一楠甩过去了几百块钱，下了车。 这叫什么脾气？您说的， 有钱就是任性呗。结果江一楠刚一下车又回来追车。 哎， 这怎么又回来了？后悔了吧？ 行李， 停一下。 马国良下了车，帮江一楠拿行李。 我来。 谢谢。 姑娘，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你要真打不着车的话呀，从这儿到高速路收费口，再到你要吃饭的地方，估计得明天早晨了。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跟您同一辆车。 江一楠拖着行李走了，马国良继续乘车到吃饭的地方，没想到他们在同一家餐厅又遇到了。 江一楠，今天我给您介绍这位重要的贵宾啊，这个项目的主管领导马国良主任。 您就是传说中的马主任？ 您就是传说中的江小姐啊？ 哦，怎么你们两个见过面？ 我们是同一个航班，这一路上听江小姐不少的教诲。 酒过三巡之后，罗总说， 哎，弟弟啊，我怎么样哥哥你是最清楚我的呀，当年要不是你给我出谋划策，我哪有今天呢？ 哎，话不能这么说，哎，是你自己有出息，哎，你要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就算我是诸葛亮，我也爱莫能助啊，对不对？ 这说真的啊，就我们几个，我们那是真讨论过，您也就是这志存高远，不愿意涉及我们这商界。但凡你要是愿意下海做生意，哪有我们的活路啊？哎呀，没有啊。哥哥，我跟你说真的啊，哪一天呢，你要是动了这个做生意的念头啊，一定要到老弟我的公司来呀，你来当这个总经理， 我来给你做副手啊。咱们兄弟啊，咱兄弟，别的我不敢说啊，三年，就三年，纳斯达克知道吗？上市。 罗总，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方案。 哎，小江，你先别着急啊。这个马主任今天呢，我约这个江小姐来呀、啊，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就是关于他这个方案啊，兄弟，我能干不能干？ 我就一句话，养老工程那是政府有意扶植的民生项目。 踏实了，江小姐，马主任慧眼识珠啊，对你的方案非常赞赏啊。那怎么着？你是不是得敬马主任一杯啊？ 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 哎，没让你喝酒，就是让你敬一下人马主任。 马主任，敬您一下。 哎，这个酒啊，醒的这会儿呢，算是有点味儿了。哎，你要是不懂酒呢，我可以给你讲讲。 马主任，我打断您一下。 你说。 我下了飞机就到这儿来了。 巧了，我也是。 我是为您付的约，中途还换了车。 事实证明你换的那个车没有我那个车快，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车，嘿，那路立马的通畅，太奇怪了。 我连房间都没有去过，就直接到了这里。我很尊重您，我很隆重，我非常正式。可是我从进到这个房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小时15分钟，关于我的方案我只说了半句话，还有60多个字。我真的希望 您进这屋都2个多小时了，才喝了一口酒，我失职啊，我自罚一杯啊。 对不起，我来这是说我的方案，不是为了跟您喝酒的。 其实吃饭喝酒啊，它也是为了表达跟别人合作的一种诚意。你看哪两个国家要是签署什么重要的协议，那都得端起香槟，它为什么呢？它是一种礼仪。 您对我的方案是什么都不知道，上来就跟我提礼仪，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您要这么说，我也觉得奇了怪了。这个养老公寓是为他人着想的这么一个项目，您呢？您是丝毫不顾别人的感受，完全凭着您自己的爱好。您看今天这么多人，为了你陪着笑脸，再看你那张脸，像你这样一个人，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项目，你怎么能让人有信心嘛？啊？ 一个靠喝酒给别人下方案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的职业素养。我还要一句，一个人喜欢被我还要说一句，一个人如果被喜欢，逢迎和敬酒源自于内心的极度不自信。 哎哎哎，不说了好吗？不说了啊，不说了好吧。咱今儿这样，咱们什么都不说好吧。最后一杯酒都在这酒里了，最后一杯啊，江小姐。 今天是我不对，我跟马主任说声对不起。您对我的项目还感兴趣的话，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可以来给您做介绍。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有事儿到我办公室找我。 哎，非常棒， 真挺好的啊。 是啊， 你知道这你看这些台词啊，它就比较扎实， 对， 很是，就是很生活化。 对， 你就会觉得虽然它也是就是比较密集的一个台词量来解决这个情节推进问题的，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些话是废话。 是， 就是他人物性格在第一集所有人物性格通过这些台词一下全给你了。 而且他到后边两个人就是比较针锋相对的时候，他是会自然带入情绪的。 对对对对，就饭桌上那个劲儿就来了， 对来了、啊。对对对。 第二方呢，我也特喜欢这角色， 啊、是吧？ 咱俩来一遍。 你喜欢哪个角色？ 马国良啊 啊 啊！ 我就你知道，那个陈建斌老师在这个戏里面呢，他把这个当时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干部，包括他离职之后遇到家庭的困难和问题，他把那种心态和他那个年龄演得特别特别的棒， 啊、是 真的真的。咱第一集、啊、 演《甄嬛传》也是陈建斌老师的戏，然后之后还有观众和听众说呢，你为什么不加点新疆口音？ 嗯、 那陈建斌老师说退下的时候说都是退哈。我说对呀、啊，我应该加点新疆口音才对的。 那好，那下半这一番啊，我来一遍这个那个马国良，你来一遍江一楠。 好， 那 叶鹏，出租司机非你莫属啊！ 太像了 啊！罗总就得辛苦马丁了。 哎， 成不成？ 得嘞。 啊，罗总啊，这个是一个地产商，是一个真正就是一个纯商人、啊， 这个、老滑头啊， 老滑头，扭头就不认人的啊。 是是， 那好，还是321啊，从这个马国良这个话开始、 嗯、 啊，这个括号的这个过度解释，那个咱们叶鹏给过一下。 好，我来吧， 来 啊， 来321，飞机遇到气流是正常现象，不用紧张，不常出门吧？ 恐惧是人类应对危险的正常反应， 智商越高越恐惧，跟出不出门没关系。 那是不是可以松开我的手了啊？ 对不起。 很快飞机落地了。 哎，罗总，哎，我这飞机刚落地，您这时间掌握的太精准了。 江一南看着他 啊，不是说不用接了吗？以咱们俩这关系，什么领导不领导的？要我说，连见了， 啪，手机被江一南抢走了，关机又还给了他。 机舱门打开之前严禁使用手机，您不知道吗？手机会影响导航。 飞机已经落地了，我打个电话也就十几秒钟的事，你至于吗你？ 空难搜索都是以纳秒为单位的，也就是十亿分之一秒，您这十几秒够我们死上好几百亿回的了。 你一个女同志胆小惜命啊，我能理解。那这话说的未免太难听了吧，大家都出门在外的，什么死不死的呀？ 不想死就得注意安全，也不要搭上别人。 所以你就抢别人的手机啊，这就是你的高智商啊。 提不得意见也听不得劝，这就是所谓的领导。 姑娘，你是刚回国吧？我劝你一句啊，有时候这个做事情的方法比目的更重要，不然你会吃大亏的。 今儿可能我的方法会救你一命，不用谢啊。 哎， 飞机落地了，江一南推着行李着急地向机场外跑去，而后马国良已经乘坐上了出租车，车开了没一会儿就遇上了大堵车，随后一位的哥敲窗户说自己的车没有油了，请帮忙拉客人，没想到是江一南。 这么巧， 缘分呐。 美女，一会儿哪儿啊？ 下了高速有地方打车就行了。师傅，麻烦您能不能快点，特别赶时间。 这路况你也快不起来呀，你着急你飞过去，要不然我给你找一警车给你开路得了。 我加钱行吗？ 多少啊？啊，我这一会儿被拍了我还得扣分，我还得罚款。 500。 得嘞。 司机开始飙车。哎，师傅，您这技术可以啊。 可以什么呀？可以并线都不打转向灯。 你就别管我怎么开了，你想快点到我给你安全送到不完了吗？ 可我没让您违章啊。 连摄像头都没有。 没有摄像头也不能乱开车呀，规矩是什么呀？规矩是制定出来让人遵守的。 你这个人呢，我这要求真是太高了啊。你又要这个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考虑过马的感受吗？ 你这个人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吗？我说开快点就是违章，那再开快点是不是就该撞人了呀？ 得，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您那500块钱我也不赚了。哎，咱就这么开，该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您以后出门怕堵车，哎，我给您出一好主意，您开一坦克，要不您开直升机也行，要不您坐导弹更快，您知道吧？该撵撵，您该飞就飞。 麻烦您停车。 停不了，违章。 够交罚款了吧？ 江一南甩过去了几百块钱，下了车。哎，你说这什么脾气啊？你说这叫 有钱就是任性啊。 师傅，哎， 这怎么又回来了？后悔了吧？ 行李。 哦，行李行李，来停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马国良下了车帮江一南拿行李。哎，我来。 谢谢啊。 姑娘，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呢，你要真打不着车的话啊，从这儿到高速路收费口再到你要吃饭的地方估计得明天早上了。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跟您坐同一辆车。 江一南拖着行李走了，马国良继续乘车到吃饭的地方，没想到他们在同一家餐厅又遇见了。 江一南，来，我今天给你介绍隆重的嘉宾，这个项目的主管领导马国良马主任。 您就是传说中的马主任？ 您就是传说中的江小姐呀。 怎么你们两个见过面？ 我们是同一个航班，那这一路上呢听了江小姐不少的教诲。 哎呦，那太好了。我怎么样，弟弟哥哥，你是最清楚我的，当年要不是你给我出谋划策，我哪有今天呢？ 话不能这么说，还是你自己有出息。你要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就算是我是在世的诸葛亮，那也是爱莫能助啊。 这说真的说真的，就我们几个啊，我们那是真讨论过，您也就是这志存高远，不愿涉及这商界，但凡你愿意要下海做生意，哪有我们的活路啊？没有啊。哥哥，我跟你说真的，哪一天呢，你要是动了做生意的念头，一定要到老弟我的公司来，您来当这个总经理，我给你当副手。咱们兄弟别的我不敢说，三年纳斯达克上市。 罗总，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方案。 您先别急，马主任，今天我约了这个江小姐来呢，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关于她的这个方案啊，兄弟，我是能干还是不能干？ 这样啊，我只有一句话，养老工程呢，那是政府有意扶植的民生项目。 踏实了，江小姐， 马主任慧眼识珠，对你的方案是非常的赞赏。怎么着，你是不是得敬马主任一杯？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酒。 没让你喝酒，就是让你敬一下马主任。 哦，马主任敬您一下。 嗯，这个酒啊，醒到这会儿呢，那算是有点味儿了啊。你要是不懂酒呢，我可以给你讲讲。 马主任，我打断一下。 你说。 我下了飞机我就到这儿来了。 巧了，我也是。 我是为了赴您的约，我中途还换了车。 事实证明你换的那个车呀，它没有我的那个车快。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车，那路立刻就畅通了，太奇怪了。 我连房间都没有去过，我直接就来这儿了。我很尊重您，我很隆重，我非常正式。可是我从进这个房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小时15分钟，关于我的方案我只说了2句半和60多个字，我真的很希望您。 你进这屋都2个多小时了，才喝了一口酒，这我失职啊，来我自罚一杯啊。 对不起，我来这是为了讲我的方案，不是为了吃饭喝酒。 其实这个吃饭喝酒啊，它也是为了表达跟别人合作的一种诚意啊。你看哪两个国家要是签署什么重要的协议啊，都得端起香槟，那他为什么呢？这是一种礼仪啊。 您对我的方案是什么您都不知道，上来别就跟我提礼仪，您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您要是这么说我也觉得奇了怪了。这个养老公寓是为他人着想的一个项目，您呢，您丝毫不顾别人的感受，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你看啊，今天这么多人为了你陪着笑脸，你再看看你那张脸，像你这样一个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的人啊，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项目，你怎么才能让人有信心呢？啊， 一个靠喝酒给别人方案下论断的人，也很难让人相信他的职业素养。我还要说一句，一个人如果喜欢被人逢迎和敬酒，源于此人内心极度的不自信。 来，罗总， 不说好了吗？不说好了吗？啊，咱们这样，咱们都不说了，好吧？最后一杯酒都在这里。最后一杯，好吧，江小姐。 今天是我不对，我跟马主任说声对不起。您对我的项目还感兴趣的话，您什么时候方便，我都可以过来给您做介绍。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有事请到办公室找我。 自己鼓掌， 挺过瘾的 啊！ 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台词、这样的本子、这样的剧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无论你看剧的时候过瘾，还是自己来摸摸本子的时候，都感觉挺嗨的。 真是不错哈！ 嗯，就是他那个语言交锋，让你感觉很生活化。你觉得你生活中就会这么说， 而且特别给力，一个劲儿一个劲儿全堆上去了。 对，一个是矛盾冲突比较大，人物性格展现的比较充分， 逻辑和情绪也非常合理。 对他这个就是在第一集就把这一线圈铺这儿了。 对， 你会知道 接下来肯定想看了。 对，就特别想看。 对， 其实呢，也是这些当时这个。真的，我觉得陈建斌老师，虽然他大家有人说的这个口音呐、 啊， 有些时候他说的可能觉得说他嘴唇太厚啊，还是怎么着，但他台词很带价的， 是 真的特别特别带价。包括这个当时我们看这个乔家大院，还有我们这个看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昨天的《甄嬛传》， 因为很如此带真， 这个王哥演皇上确实也带 特别带价。 王哥演皇上带着陈建斌老师的乔致庸的价。这回你说了没？ 就是一土皇上呗。 不要反串。 不让反串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叶鹏、马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了这么一段精彩的戏中戏。 再次欢迎二位啊！感谢二位的到来。 也希望大家以后常来啊！我们这个今晚戏中戏的这个平台呢，也给大家所有啊有志于唯独剧本、喜欢唯独剧本的朋友，这么一直开着。我们有一个公共邮箱，大家感兴趣的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资料啊和一些录音的小样发过来。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可以参与一下啊， 提供一些好的本子。 对，邮箱的名字就是今晚有戏的全拼，然后@163.com。 对， 你只要发过来，我一定想办法全给你看了，给您回了、啊。 对，今晚有戏全拼@163.com。 嗯，好，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送出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我是郑来， 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伯虎点秋香》， 明天再会。 Stand up.